第十八集，老公。 我也有我的原因。 啊， 安理从那个侄子中回过神来，表情还有点惴惴的，但因为两个人之间的气氛本来就很沉重，周小云也没有发现他那层神色中夹杂着的那份属于私人的心虚。 我不卖这个房子也是因为小朵，我知道你的为人，无论我怎么说你都不会怪我，但我还是想跟你解释一下我的原因。 不用跟我解释什么，我知道的，我说了，钱的事情我会想办法。 不，我想让你知道为什么你从来都没有意见，所以我才会觉得你不爱我，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会…… 安理的表情像是被刺痛了，他拧起眉毛，过了一会儿又松下来，故意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淡然样子。 别说过去的事了，现在已经够闹心的了。 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，要不是我，你现在不会是这样。 好了， 安理想逃走了，可他找不到借口，只能如坐针毡，如芒在背。他不愿再提那件事，两个人都沉默了好久，在安理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气氛，想要站起来跑掉的时候，周小云说回了主题。 维持透析和住院是一笔很大的开销，在等到配型之前，这个压力会一直存在的。 嗯，我知道。 正因为这样，你不要一直压力那么大，要把这作为一种常态，要像过普通日子一样过。我看你状态不是很好，我觉得还是要看开点，因为这样的日子不一定什么时候是头的。我做不到，我不像你，好像什么都能看得开。 小云，那个我晚上还有点工作，就先走了。 配型是我们唯一的希望，这个希望也许等得来，也许等不来。 等不来，听到这三个字的时候，安理也差点突然受不了了，想哭，可他忍住了，他必须得忍住。孩子妈哭的时候，孩子爸要是也哭，他就觉得这个日子没有希望了。人都需要依靠，总有人要做坚强的那个。 如果真的能等到配型，我可以把房子卖了，做他的手术钱。当然也许不够，但是至少也能保证不拖延手术。所以这个房子是我的定心丸。我知道你现在一定很辛苦，但是那个房子我一定要留到最后。如果小朵等不到配型成功的那一天的话，那我会把房子卖了，把钱还给你的。因为自从你进去那天起，我就发誓以后绝对不会再欠。我解释给你这件事情，是希望你明白我的苦衷，我不是仅仅是因为你没意见。 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医生说现在小朵情况挺好的，你别想那么多。 老公， 许少卿坐在住院楼一层的公共区的长椅上，想咬指甲，却终究只是用指关节轻轻摸了摸嘴唇。 好烦，好烦，好想笑。李宇，我现在就想要， 现在来1208，我等你。现在来1208。 他拿着手机等信息，就站起来往窗边走去。窗外是一条小路，很幽静。此时有几个病人正在散步，路两边是绿草地，当中长着几棵树，树下有些休息用的长椅，那里坐着一些人。大部分的人都穿着病号服，但也有人没穿。有两个人穿着普通的衣服就比较显眼，一男一女，他们站着抱在一起，男的脸正冲着许少卿的方向， 许少卿瞪着眼睛看了一会儿。 那是这个不要脸的直男骗子，他不是说他离婚了吗？有离婚了还抱一块了吗？大庭广众的，上次那个周小云还叫他老公来着。离婚了会叫老公吗？靠，那个人说什么我都信，让个蠢货给骗得团团转，那我岂不是连蠢货都不如？ 许少卿恶狠狠地盯了一会儿两个人，直接打了个电话过去。正不知如何结束这个拥抱的安里，感觉裤兜里的手机在震，心里一松，仿佛被找救了。他轻轻地推开了周小云。 我接个电话。喂， 你在哪儿呢？ 干嘛问这个？ 问问。 外面。 跟谁在一起？ 怎么了？ 跟谁在一起呢？自己。 嗯。 安里是想，如果他跟许少卿说自己正跟周小云在一起，小云听见自己的名字，肯定会问是谁打来的电话，那他怎么回答呀？正好许少卿主动给他台阶，那他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 看见我信息了吗？ 哦，没注意，我现在看。 现在还看个屁呀，这不是打电话了吗？ 哦，那你说。 你真离婚了吗？安里。 啊？ 说话啊，靠。 他易燃易爆的老板不知为什么又招了。安里不知怎么得罪了他这个老板，但他也只能哄着。二十多岁就是二十多岁，再会赚钱也是小年轻，暴躁的不明所以。他无奈的转身背对着周小云，压低声音问： 你又怎么了？ 回答我的问题。 嗯，是啊，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？ 那你说，清楚的说，我已经离婚了，你敢吗？不敢说？ 不是，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啊？ 住院楼南门停车场，车牌号江 A8521 0，马上过来，我告诉你有什么关系。 电话被挂断了，安里茫然地抬头环顾四周。 许少卿也在医院，他看见我了？ 住院楼停车场的车没有门诊楼那么多，但也不少。安里一辆一辆地查看着车牌号，终于位于边缘一棵柳树下的车主按捺不住，打开车窗咳嗽一声，冲他竖了个中指，然后勾了勾。安里走过去坐在了后座。 你又来看病啊？你干嘛也坐过来？ 许少卿突然吻了上去，把剩下的字堵在了安里的嘴里。在下小神机原著，猫耳 FM 出品，南烟落秋制作，都市纯爱多人有声剧，交易沦陷，欢迎收听。